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七集，公开关系。早在当初昆仑山出事，龙山带着何玉赶过去的路上，何玉就把跟冬至之间的关系抖了个干净。虽说当时何玉的八卦对象仅限二祖和于不悔，但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以何玉的大嘴巴不继续往外说是不可能的。龙山并不介意，他只是不想招摇，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，而不是怕被人知道。哪怕何玉把他们两人的事情传得天下皆知，也不会影响龙山分毫。但他不知道冬至是否介意。眼看冬至听见司机欲盖弥彰的话，脸色慢慢变红，眼神左右飘忽，就是不敢与他对视。龙山心底浮现起一丝微妙的不悦，禁不住会想，难道他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冬至而言是很难向外人启齿的事情吗？龙深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，两人早该心意相通了，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。司机师傅咳嗽之后，就觉得自己的脑门上明晃晃地刻着此地无银几个字，想多说几句话缓和气氛，谁知道效果一般。他瞅瞅后视镜里的两个人，最终没敢再吱声，眼看一路绿灯，直接脚踩油门飙到了目的地。把两位领导请下车，司机师傅不由长长的出了口气，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。冬至却没有多想，他跟龙深回到宿舍就开始收拾衣物。 师傅，等会我们在附近先找个地方吃饭，还是去机场再吃啊？ 龙深嗯了一声，没有下文了。冬至把跳进背包里的白猫抱出来，再把电脑放进去，抬眼一看，龙深正坐在床边，眼睛看着他整理，实际却像是在出神。 师傅， 怎么？ 冬至在他身前半蹲下，一手按住他的膝盖，龙深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扶住对方的肩膀。 你没事吧？回来之后我就看你一直在出神，是不是还在想牺牲的同事？ 逝者已矣，归处非终结，生命永远在循环，春夏秋冬不过是另一个开始。明显保住了丁兰的一缕神魂，回来之后吴局就已经让圆明宫的人帮忙超度了。 说了这么多，意思就是他并非继续沉浸在悼念亡者的悲伤里。冬至不知道他师父什么时候说话也学会了拐弯抹角，心里有点好笑，面上确实不显。 那是为了什么？ 上次于不悔问起我们的关系，我已经告诉他了。 嗯， 于不悔告诉了何玉，何玉又跟二组其他人都说了。 难怪阚乔生会知道。 是我的疏忽，我原本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告知于不悔。 但那个时候龙深从日本归来，身负魔气，又见昆仑风波起，不知自己还剩下多少时日，他难得也有了私心，一时希望冬至离危险越远越好，一时又希望自己起码能给冬至周围的人留下一点记忆。好在以后没有他的时间里，别人时不时向冬至提起自己的存在，这种难以言喻的微妙情绪逐渐发酵。龙深一方面知道这可能是魔气的后遗症，另一方面又任由其继续发展，生不出阻止的意念。 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有点羞耻。 羞耻？ 嗯，这本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，不过公开了也没什么，我反而怕他们会误会你。 误会我什么？ 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负责任最有担当的师父，但世人眼光毕竟苛刻，我自己倒无所谓，反而怕你的名声因此受损，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会误会你。 我从来不在意这些。 听见这个答案，龙深的心情忽然变得好了，他用手抬起冬至的下巴。 我只是以为你在意。 近距离观察，冬至发现龙深的眼睛很漂亮， 虽然从前就知道这个男人英俊的一举一动都惹人注目，但他还是头一回仔仔细细去研究龙身的眼睛。以前波澜不惊，现在则更多了一些情绪，两人相处时也多了点脾气，甚至还会以退为进来试探他。冬至顺势攀上他的脖子，将龙身微微往下拉，两人交换了个气息绵长的吻。 师父，虽然我更喜欢你现在的主动，但是残余的魔气还是得尽快想法子消除。 比起冬至微喘，龙身的语气就平稳多了，根本听不出刚刚才吻了将近十分钟，唇舌缠绵，几近身躯赤裸相互交缠的程度。冬至能够明显感觉到龙身现在很喜欢也很享受这种感觉，但他不确定这到底是出于龙身本身的想法，还是魔气使然。龙身抬手拭去冬至嘴角的阴丝。 不用特意想法子，我每日打坐吐纳就能慢慢排出魔气。 魔气彻底消除干净之后，你的性情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吗？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，有些情绪我从前不是体会不到，有些事情从前也就未必不想做，只是现在放大了这种欲望。 比如， 龙身摸上冬至的腰。 欢爱。 冬至没想到话题会落到自己身上，白皙面皮在几秒之内迅速涨红。 你不是早就觉得我身材好，还想睡我？ 我没对玉露说过那些啊。 是在你跟何玉去阳城之前，我从你身上拿走一根头发，后来用作他心通的媒介，你还记得吧？ 冬至当然记得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拜师，对龙身与其说是喜欢，倒不如说是对强者的仰慕和崇拜。龙身没让冬至再乱猜， 当时我用他心通指导你寻找出路，你心里乱七八糟的杂音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。 我已经忘记我那时在想什么了。 龙身的记忆力不单是好，简直称得上可怕了。 你一会儿担心不知道能不能走出去，一会儿觉得在后面追你的魔物身材不够好，比不上我，又天马行空，觉得跟你同龄的小姑娘会很喜欢我这种类型，倒贴都想睡我，不知怎么又想到了自己身上。 好了好了，别往下说了。 冬至臊得面红耳赤，恨不能当场挖条地缝钻进去。他知道自己心里活动是多了点，也爱胡思乱想，尤其越危险的时候越阻止不了脑回路狂奔，自己有时候也觉得很绝望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些连自己都没留意的心音居然全被龙身听去了。 我这人一紧张就爱胡思乱想，其实基本都是为了缓和情绪，把自己给逗乐了，也就不紧张了。 冬至尝试去解释，对上龙身带着笑意的目光，最终颓然表示放弃，抓抓头发，彻底破罐子破摔。 好吧，我承认我有时候思路太跳脱了一些，又跟姑娘似的特爱脑补发挥，那时候你突然把我压在墙上，我不知道你要拿我的头发去做他心通，还要脑补你想潜规则我，但我也知道根本不可能，就为了逗自己一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拜师绝对是虔诚的，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完全没关系。 冬至知道龙身曾经因为自己表白而生气，也知道龙身为什么生气，现在就怕对方再误会一回。 那回我真把你当我男神，绝对没有亵渎的念头。 现在就不是男神了。 龙身忍不住笑出声，他早看出冬至完全是个内心能跑马，脸皮却比纸还薄的人，但这样的冬至很鲜活，甚至让他觉得可爱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